小锣啊，还老锣呢。哎，你不说小锣吗？这小锣你得打响了，呆呆，那才行呢。 你告诉我呆呆不就完了吗？ 这还用告诉啊？ 再来， 砰， 呆呆， 什么味儿啊？ 呆呆，呆呆，呆呆。 我封台等你啊！ 啊，你先走吧。 什么？我先走吧？ 啊， 我这一透袖啊，你就别打了。 您这是 透袖， 我以为轰苍蝇呢， 像话吗？ 再来， 官居心里与里面判断冤呐，情。别打了，头戴乌纱双翅飘， 这点脑袋啊， 黎民百姓落逍遥， 说的多好听啊。 虽然七品难官小， 还嫌官小， 一定担心保汉那朝。 这家伙是保皇派呀、 啊、谁保皇派呀、啊、你打家伙吧， 干干 下官， 呆呆； 行臣， 呆呆； 民工， 呆呆； 子光台， 呆呆。 你就会呆呆啊！ 哎，你告诉我的。 我这一念白呀、啊，你就别再打了。 好、哦，那您念白吧。 官居中茂信镇堂。昨日东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命我捉拿刺客曹操，使我命王顺登死门盘查，天道值班时候未见究竟。叫 叫谁呢？ 叫 哎 哟，伺候了， 还放肆啊！ 呆呆， 不要， 哟，伺候了， 呆呆， 你还有戏呢没有啊？ 哎，你说怎么办？ 您那小混混王顺该上场了。 哦，该我上场了。 哎， 那您再来一句， 不要， 哟， 伺候了， 哎， 呸，回去， 什么意思？ 您这王顺是小话脸，应该是啊啊，你得这么上。 这您教我了。 对哟 哟， 伺候了 啊啊。 抬腿命定锤， 嘿 啊啊。抬腿命定锤 啊啊。 你就会啊啊， 你说的。 到这儿还有两句白呢。 什么白？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再来， 喂呦 呦， 伺候了 啊哈， 台台令定台， 捉拿曹操是禀子太爷知。 哎，禀子还窝头呢。 哎，窝头太爷知。 什么窝头啊？ 你说的 报啊。 哦哦，禀报禀报。 哎， 再来、 嗯、 啊哈， 抬抬令定抬， 捉拿曹的是禀报太爷知。 抬抬令定抬，嘿，不圆了啊！说话呀， 什么词儿？ 参见太爷。 罢了。 参见谁呀、啊？ 那是 你见我。 哦，那您坐下。参见太爷。 罢了。 哎，罢了就罢了。 他不抬杠。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本县西从何来？ 哎，这个你媳妇生一大胖小子。 你说这个干什么呀？ 这是大喜事啊，您这么大岁数扰来得子，这多好啊。 什么呀？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哦，您坐好了。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啊。 有何为证？ 有这个扇子为证。 哎，扇子呀。宝剑为证。 有宝剑为证了。 臣上来， 太爷过目。 哦呀，要死！哎，你才要死呢！ 哎，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什么也不懂 啊啊！ 我瞅见曹操这把宝剑呢，我心里害怕。 哦，您看见这个宝剑就害怕？ 对了， 在家玩手枪怎么不害怕？ 多端的。宝剑入库， 宝剑入库啊！ 下面领赏。 您甭赏我了，请我来顿西餐的。 他馋了。 来哟，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押啊，押谁？ 曹操。 曹操 啊， 没来 啊？捉放曹，曹操没来。 没来呀、啊？ 你像话吗、啊？你赶曹操啊？ 我赶着曹操。 对呀、啊， 那这王顺呢？ 就放这儿了。 哦，就放在这儿了。 哎， 从现在起我就要演这个曹操了。 哎，您就是曹操了， 我这正宫就要出现了。 对对对对， 那我得化化妆。 哦，您还要化化妆？角儿嘛。 那当然。 化出妆了也错不了。 嗯， 不信各位您瞧。我说您这是什么呀？ 哎，这是曹操那风帽。 风帽？ 哎， 我说怎么瞧您像条笑帽子呀？ 笑帽子干嘛？这不是区别吗？因为这个曹操是主要演员。 哦，对对对对对， 曹操， 您好，先生。 曹操这个是铜锤花脸。 对呀、啊， 该我上场了。 对， 曹操这个，曹操怎么出场？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 你说说我听听。 得瓮声瓮气的、 嗯、 得这样。 王爷，这是我正宫，我能不会吗？对不对？ 那你会你问我干什么呀？ 我这是考察考察你， 这不瞎耽误工夫吗？ 哎，来哟，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王爷， 大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空来框一切切框。 老爷，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空来框一切切框。哎， 老爷， 玉花，您来了， 来了。 行吧，行吧，行吧。老爷子见了啊。您家里都好啊？ 都好，都好，都好。 老爷子好， 不错不错。 老太太好， 不错不错。 去爷吧你。干嘛？你这串门来了？像话吗？ 哎呦我的妈！你差点给我摔着了啊！怎么了？ 到中台口，您这还有四句唱呢， 啊？对呀、啊，对对对对对，这个曹操到这个中台口有四句唱。 对呀、啊， 这个我不能唱。 你为什么不能唱？ 咱们得对对词儿。 你一人唱，你跟我对什么词儿、啊？ 因为咱们两个人是第一次合作， 对， 因为特别我是专业的，是不是？ 嗯， 我对艺术得负责任嘛。 哎，这倒对。 为了表示这个专业的演员谦虚，那么给你个便宜，你先说，这个第一句是什么词儿？啊， 第一句啊， 对对对， 出龙胎入虎穴，躲灾避祸，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那还错得了？ 这个二句是，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好，您听，这个票友这人的脑子多好， 应该的呀，对对对。 这个三句跟二句不一样吧？ 这多新鲜呢！ 三句是， 我说你哪句不会呀、啊？ 哎，什么叫不会呀、啊？咱们两个人这是对词儿，你不要疑心嘛，快说，快说，说说。说 路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 你看看，你看看，亏来对的词儿。 嗯， 你这是四句上啊？ 三句， 四句， 三句。 那四句什么词儿？ 嘿，他一句都不会。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 你看，这就没错了。 是我全告诉他了，还有错啊？ 来 哟，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来你 大。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空来框一切切框， 出龙潭虎穴躲灾避祸。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空来框一切切框， 有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怒冲冲我且把 大大 这滴水淹过。 好，好，你叫什么好啊？ 你起带头作用， 你像话吗？往下唱啊， 下边什么头？ 这。你还叫好呢？ 怎么了？ 我刚告诉你都忘了、啊、你太笨了。 谁笨啊？ 你笨。 我一点都不笨 啊， 我都让你给我支支糊涂了。 谁给你支支糊涂了？ 您让大家看看，有这么演戏的吗？ 怎么了？ 还没演呢，他给自个儿找一小凳， 啊， 道具啊， 就坐这儿了，门盆一声出来，一屁股就趴在这儿了，啊，派头还挺大，你看始终没起来，也难说呀。你们家哪儿坐过这么舒服的凳子，是不是？ 那至于吗？ 啊、您再看我啊，一会儿、演王顺，一会儿赶曹操，左不是右不对，干嘛？你这累傻小的那个啊， 你自己挑的角色呀 啊。那咱俩换换， 是换换 换换换换， 怎么换啊？ 我来成功，你来曹操。 哎，这不像话。 我成功坐着嘛，我也舒不舒服，是不是？ 这不行不行。 哎，我来， 我听我跟你说啊， 怎么？ 这个我这个唱老生的没花脸嗓子， 那没关系，按老生唱一样， 没那么唱的呀。 哎、我真是舒服多了。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 哎，你老兵，咱的可是死过曹操？ 别忙， 怎么了？ 不是我缝这玉腿啊， 你缝啊。韩成功他把我怎样发落，下边站的可是刺过曹操，理智无名何必不问，下面站的可是刺过曹操，理智无名何必不问，下边站的可是刺过曹操。 是我， 是你，我是你们，你瞪眼了吧？你们欺负小孩子了？ 他过了。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谁的词儿？ 你的。 别嚷嚷了，兄弟。见了本县因何不跪？呀呸！呸！ 碎嘴子！ 你啐我一口，我啐你五口，赚你四口， 这还要赚的呢。 降安曹操，自此时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小小的县丹林？哈哈，你带真假？ 这成功怎么了？ 俺是不跪呀。你当真不跪？ 当真不跪。 你果然不跪？ 果然不跪。 你不跪就不跪吧。你看你这是什么态度？ 怎么了？ 我真没有想到，我的曹先生， 曹先生， 曹将军， 嗯 ，Mr. 曹， 这陈功还会英文呢。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的粗鲁？嗯，这么的固执，这么的无情。 嗯， 你虽然对我这种态度，但是我是非常喜欢你的。 喜欢我？ 孟德， 嗯， 你知道吗？我现在是多么的伤心， 嗯， 多么的难过， 嗯， 多么的失望。 是啊， 哦，我最亲爱的曹操， 去你的吧。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捉放曹》。在这个段子表演到最后啊，李金斗由演曹操改为演陈宫，结果他更是在戏中加入了大量佐料，让人笑得直不起腰来。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再来听一首来自古巨基的歌曲《最终幻想》。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别想来自想象，你能分我登场，无需再